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一卷，第九集。陈泽明没想到的是，三日后他便听到了杨良奉旨出征的消息。当时他正在当值，待他安排好事务赶出宫的时候，一路上只听得议论纷纷，说大军已经准备出发。他顺着大军前行的方向，与人群隔着一条街道纵马追赶。人群在房屋间隙中时隐时现，陈泽明有些心焦，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因此而错过杨良。接近城门的时候，他松了口气。城下的将军身着一身雪亮盔甲，轻轻勒着缰绳，马旁挂放着一支银枪，那马前后小踏几步，却颠不去他脸上懒散的笑容。他看起来如此轻松，似乎此行不是上战场，而是去巡游小酌。原来他的马上兵器是枪，陈泽明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太正统了，完全不符合他的个性。陈泽明弃马上前，大声呼喊： 杨兄，杨兄！ 陈泽明的叫声被迅速淹没在巨大的声浪之中。奇怪的是，杨良很快转过了头，一眼便看见了正在人群后急得跳脚的陈泽明，两人的视线对上。 要好好的回来！ 陈泽明知道他听不清，但杨良笑了一笑，似是会意，朝他挥手。隔了片刻，杨良低头在怀中摸了摸，摸出一物朝他扔过来。陈泽明跳起接住，却是一枚镂空玉牌。陈泽明怔了怔，抬头，杨良指了指自己腰间，对着陈泽明似乎有话要说。陈泽明仔细盯着他的嘴型，杨良说的是带着。陈泽明点点头，杨良笑了笑。此刻身前人流开始减少，大军已基本出了城，出发在即。杨良正想拨马过来，突闻城外响起号角之声。两人都凝神听了片刻，显示集合之号。杨良勒马朝他点点头，随即拨马奔出。陈泽明正想追上，却见已经出城门的杨良不知何时将枪取下，顺手抡了个圈，那银色枪尖在阳光下闪出如流星般璀璨的光芒。路过列队的军士时，他猛然抬手将银枪高高举起，绝尘而去。军士们跟了上去，这个背影如同战神般威武决绝。陈泽明不由怔住，一直懒洋洋的杨良原来也有这么充满锐气的时候。待尘埃落定，大军已不见踪影，人们才渐渐散去。刚才的喧哗与此刻的冷寂形成鲜明的对比，这种感觉便是离愁。陈泽明低头，手中是一块水头极好的玉，色泽碧绿，雕工精美，一看便知价值不菲。他心中疑惑丛生，却还是将那玉牌收入了怀中。晚上皇帝召见，一进殿，陈泽明便觉得气氛有些诡异。小皇帝的脸上似乎有些黯然，又似乎是薄怒，定定的正在出神。较平日里的不动声色，此刻的他突然显得真实起来，不再那么遥不可及。陈泽明想到自己白天的离岗，虽然只是小半个时辰，虽然他跟人打了招呼，但谁知道皇帝会不会鸡蛋里挑骨头呢？心中不免忐忑。皇帝见了他，收敛住了脸上的古怪神情，想了片刻才开了口，只说是太后寿诞将至，届时要更加注意宫中安全云云。皇帝在上面吩咐，陈泽明在下面一一应答，此时此景倒真有些君圣臣贤的味道。说到最后，陈泽明跪安退下，皇帝突然想起， 啊，对了，上次赐你的玉诗，明日拿来给宫中总管吧。 骤然提起此事，陈泽明浑身血都僵了，半晌没应声。 怎么？ 臣只是惶恐，不知何处出了差错， 万岁要收回赏赐。 爱卿不要多心，不关你的事。是太后近来得了块好玉，想雕只狮子。朕想着上次那只玉狮看着甚是可爱，正好拿来给工匠做个样子。 陈泽明磕头退出。第二日果然将那玉狮带来交于宫中，隔了几日也不见皇帝有什么动静。陈泽明如同在火上被煎烤般度日如年，当值时总有些失魂落魄，居然频频出些小岔子。都指挥使将他叫去训斥了一番，其实也有些借题发挥，但陈泽明浑不在意。这一日傍晚正领兵巡逻，有太监来宣他，说是皇帝要见他。他猛然间听见了，有些失神，太阳穴处砰砰直跳，脚步虚浮摇晃，跟着那太监去了。也不知走了多久，对方突然立定，他险些撞了上去，抬头一看吃了一惊，这不是皇帝沐浴之所吗？ 陈泽明觐见。 话音未落，已有人为他推开了那两页雕花大门，陈泽明只得撩袍跨入。一进门，那假玉狮正端端正正摆在门内地上，陈泽明一眼过去，不由脑中一响，脚一软，跪了下来。正发呆时，一名宫娥自屏风后闪出。 大人怎么跪在门口啊？万岁请您过去相谈。 陈泽明正正看那宫娥的婀娜身姿，半晌才爬了起来。入了内屋，见屋中被卷帘隔成两间，只听见货水响，鼻中也满是暧昧湿润的香气。陈泽明不敢抬头。 臣陈泽明叩见万岁。 你进来。 臣。 他第一反应便是要说不敢两字，但话到口边又不由得闭嘴。怔了片刻，缓缓站起身。早有宫娥为他卷起竹帘，陈泽明低头钻入，目不斜视，乍看似乎面无表情，仔细瞧，身体却是僵硬得很。这屋子甚大，乃是皇帝专用沐浴之处，屋内用玉石铺砌了一个半人身的水池，能容数人，水是活水，自宫外引入，终年温暖。皇帝正泡在池中，看到陈泽明进来，笑了一笑。 愣着干什么？还不伺候陈大人宽衣？ 是。 陈泽明也不抬头，却自退了一步。皇帝靠在水池边，见他抗旨也不开口，微微睁目瞥着陈泽明。宫娥们都有些惊讶，各自交换眼神。那两人僵持了片刻，陈泽明沉默着自己解下腰带掷到地上。皇帝目中升起笑意，隐约有些得意，闭目不再看他。窸窣之声过后，皇帝抬目险些笑了出来。 陈清洗澡都不脱裤子的吗？ 陈泽明本已经感觉到局促不安，听闻此言脸骤然红了，眉间升起一团怒气，低下头不辩解也不回话，裸着上身握紧双拳僵立在原地。皇帝扬眉抬抬手，宫娥们纷纷自陈泽明身侧两旁退走。陈泽明心知该来的终究躲不过，却还是忍不住哆嗦了一下。屋中很快安静，如入无人之地。 谢万岁赏赐。 说罢望见皇帝嘴角笑容，心中便如同被蜜蜂突然蛰了一般难受。迟疑良久，皇帝倒也不催他，只是闭目似在养神。陈泽明终究还是下了水，到池中他也不敢久站，选了离皇帝最远处盘坐下。可那水池本来就不大，两个男人坐在里面难免接触，皇帝的脚更是有意无意靠在陈泽明大腿侧旁。陈泽明被他逼得几乎要贴到壁上去，正煎熬间忽觉水波荡漾，却是皇帝靠了过来。 到两人相距不过尺许处，方停下，将手撑在陈泽明身后。陈泽明不禁一缩，却哪里还有退路可言，只能将头微微侧开，避过他鼻息，不露表情。 爱情今天好生听话呀。将军何必做出这副贞妇烈女的样子来，也不是第一次。 陈泽明骤然一震，不自禁露了痛苦之色。皇帝伸手扯出他头顶发簪，长发落下遮住他双颊，面容较平日柔和了不少，更显俊美。皇帝看了片刻，突然伸手将他按入水中。 点击订阅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。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《将军令》。